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黑狗知道黑二被抓了，其实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关于乔家跟黑二之间闹的这些沸沸扬扬，他并不是全不知道，只是懒得插手去管，就放着去了。黑二本身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，一天到晚盯着乔家找麻烦，起码会给他少添点乱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直到他听说黑二找人去打了乔家的弟弟，才开始有点担心。乔家连警察都敢打，真玩起狠来，十个黑二凑不够一个乔家砍的。他到处找人打听乔家的下落，交代只要看见乔家人，就直接带过来见他。结果没想到，黑二还没被放出来，乔家竟然主动来找他了。当时黑狗正在酒吧，有人跟他说乔家来了，他难得的自己出了包间去见的乔家。门口有机灵的，赶紧把为数不多的客人请了出去，关上门。乔家就坐在吧台旁边抽烟，黑狗脸上挂着笑，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凑过来，一巴掌拍在乔家背后。 哈哈，好几天没见着你了，还说你去哪儿了呢？我他妈还找你呢。 我在医院。 四个字不带任何情绪，乔家整个人都僵着。倒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的把情绪表露出来，黑狗一时也有点尴尬。他勉强维持着笑脸，让旁边那几个小弟走远点避开，然后坐下来。 乔家，黑二跟你的事儿，我回头会跟你做主的。 乔家低着头不吭声。现在黑狗离他这么近，他要真想出手，就算是没有枪，其实也没多难。双手无意识地攥着拳，乔家觉得自己牙根都咬得发酸了。半天才挤出来一句话： 黑狗哥，那是我弟弟。 他说完就不出声，眼底全是因为压抑而导致的猩红。仔细看的话，甚至能看出来他脸上无意识的轻轻抽动着。黑狗当然也感觉到了乔家的反应，他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退，本来放在乔家肩膀上的手也放了下来。 总之我会给你个交代的，我黑狗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过。 他说完了转头去吩咐。 你们听着啊，从今天起，本来黑二管的那两个街区全都是乔家的。 黑狗这姿态是摆给其他人看的，黑二的事儿他收到了风，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解决。他如果现在不给乔家个说法，回头等黑二出来，事情肯定闹得更难看。偏偏他现在根本就没有闲工夫搭理这些。陈玄那边一直在催他谈之前那批货的事儿，现在他夹在中间，既不能吞了这个哑巴亏，也一时想不到什么招来应付。想到这些焦头烂额的事儿，黑狗烦躁地拍了一下桌子。 他妈的，黑二这个王八蛋，从来没干成过一件事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他妈亲手把他废了。 黑狗骂完了这句，乔家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黑狗哥，是不是出事了？ 陈玄。 就这么简单两个字，足以说明黑狗此时的心情。乔家不动声色地低回头，也不吭声。黑狗看他这样子，知道他应该不会再闹出什么事儿了。刚才他的安排，乔家也都听见了。虽然是黑二挑衅在先，但是既然他黑狗都开了口，这件事乔家就算再想追究也没什么名目了。对乔家这个人，他不会真正委以重用，但好歹也算是个帮手。他身边真正能做事的人不多，尤其是现在这时候，有一个总归顶点事儿。黑狗的打算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，虽然台面上他是把黑二的地盘都给了乔家，但实际上他护着的还是黑二。不过乔家也没再继续纠缠，乔简的事儿就这么硬生生忍了下来。但是对于接了黑二地盘这件事，乔家做得很高调， 他对地盘里所有黑二常去的场子都带人扫了一遍，曾经跟着黑二混的那几个没有一个落得了好下场，全都被乔家整得够呛。尤其是黑二那几个老相好，全都被乔家打发到了其他地方，连根毛都没给剩下。黑二只蹲了一个星期的看守所，出来的时候天都变了。 妈的，乔家，我认你大爷！ 一把掀翻了身边的桌子。黑二在听到阿松告诉他的事之后，怒不可遏。阿松为了免于被殃及，于是站在黑二的身后。 二少爷，黑狗哥让你这两天尽量少出门。 我哥什么意思啊？他到底记不记得谁才是他弟弟？乔家只会拍马屁的小子，在我哥面前就趴在地上装孙子，在我面前嚣张的要死。我哥信他的话，迟早有一天被他坑死。 黑二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黑狗宁愿相信乔家这个外人，都不肯把他这个弟弟当回事儿。他被郭林那个死警察给抓了，这么多天他哥连个消息都不给他收。越想越火大，黑二一把扯过旁边的一个小混混。 乔家现在在哪儿？ 在 T 八。 T 八是黑二以前的大本营，现在也成了乔家最常寻欢作乐的地方。黑二狠狠咬着牙， 我操，乔家，我跟你没完。 他说完了就要往外冲，被阿松一把拦住。 二少爷，你先别急，你现在去只会让乔家更嚣张，这次是他抢了先机，黑狗哥竟然已经开了口，你就算跟他过不去没什么用了，现在与气得迎来，不如想想其他办法。 阿松这段话说得很急，差点没追上黑二的动作。后者人都走到门口了，因为最后两句话又停下来，扬着不耐烦的双眉，黑二满脸都是掩不住的烦躁。 那你说该怎么出这口气？妈的，当初我就应该把那个小子打死。 当初在校门口他就不该手下留情，乔简如果死了，任乔家有天大的本事也嚣张不起来了。眼看着黑二狰狞的表情，阿松暗自叹了口气，他当初跟着这个人真是选错了人，早知道这么不成气候，还不如跟着乔家混。这么想着，阿松动了个心思，他凑到黑二旁边。 乔家这么会做人，你要是手里没什么真凭实据，黑狗哥是不会信的。我觉得二少爷，你不如找人盯着他，看他私底下都搞些什么动作。 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这个道理，黑二就算说不出来，也多少听说过。他看了阿松一眼。 好，那就你去，给我死死地盯着乔家，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，干了什么事，见了什么人，我通通都要知道，只要让我抓住他的把柄，我一定要让他不得好死。 黑二眼里充斥着狠厉的杀气，阿松一边在旁边应着，一边有了其他打算。这边黑二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，乔家的日子却过得很嘚瑟。除了偶尔去医院看乔简，他现在每天都在 T8 大张旗鼓地搞 party 收小弟，仗着黑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嚣张的劲头简直比起当年的黑二还要过火。没多久，就连郭林都听到了关于乔家的传言。 哎，最近黑狗身边有个小混混，做事挺高调的。 你说那个乔家？ 是啊，昨天又在三道路那边闹了回事儿，砸了两辆车，搞得鸡飞狗跳的。 现在蹦跶的欢腾，早晚也得进来。 食堂里，两个其他组的同事聊的话题飘到了郭林的耳中。熟悉的名字让他忍不住扬起眉，他想起十分钟前兜里手机上发来的那条短信。 晚上八点，欢天俱乐部 V 三房，来不来你看着办。 哼，原来是升级做大哥了呀，难怪讲话的语气都不太一样了。乔家这个人还真是顺着杆子就能往上爬，这才几天不见就今非昔比了。看来这次真的有必要好好聊聊了。